说你有方向，我说我喜欢慵懒，你说相爱会变，我说没发现迹象，心情越来越隐秘，藏在老歌里，表情越来越单一，除非是见你。 变成女精灵，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，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，像阳光和煦巧妙的融化我的不安。 是。

骗自己。